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23点02分，今晚我们直播相见。好了，相信今天呢，全天打卡收听我们974的朋友应该都会非常非常的兴奋和激动，因为今天呢是飞儿乐团集赞成功日，所以今天呢他们是扫楼。那我想经过了一天哈，我们也都听了他们的新歌，还有呢也获得了很多的福利，那么这个福利还没有完。是的，那在午夜情歌呢，我们只有半个小时哈，半个小时的时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我们节目的上半段结束，就是广告声响起的那一刻，我们也会给大家送福利。那么怎么去获得呢？那希望大家听节目的都去下载听听 FM 这个 APP， 然后点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当中，我们以点赞量多少来决定送给谁。那么就是签名 CD 有2张，点赞数的前2名就即将获得今晚的福利。好了，现在开始吧。今天晚上呢依然是用好歌来陪伴，当然呢下半段是我们的飞儿专场。那今晚的第一首来自爱晨，错位时空。再强调一下，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如果你想获得菲儿的签名 CD 就点赞吧。 填不满半拍观众的电影，直到三上市突然亮起灯，字幕定格在默默出品和发行，我目送他们行色匆匆，像个字不量力的复读生，完不成金榜题名的使命，命不是财神到时都不得决定，那么任性。我吹过你吹过的闪烁不停的信号灯，有个人显然心事重重，三个字只能说给自己听，仰着头不要让眼泪失控，哪里有可以峰回路转的宿命，我不想听。我吹过你吹过的 这座外时空终成空。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空气里弥漫着心痛，可我们最后在这座外时空终成空，成空。 错位时空来自艾辰，这首歌呢很好听，我们也很久没听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再来重温一下。今晚我们依然没有主题，主题就是送福利，那么拼的就是手速啦，点赞，让我们的数据组的精灵们坐起来。是的，其实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不过呢，我看聊天室里面大家都是因为都是好朋友了嘛，可能有的朋友已经先行拿到了，那就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其他人。哇，发扬这样的友爱精神。好的，那我想可能如果要是忙于点赞的朋友，可能单纯的拼手速就没有闲暇来互动了。那我想今天既然直播的话，大家也可以比如说深夜放毒啊，我们的深夜食堂还是要开张的。对，当然也欢迎大家打卡一下心情日记。记住今天晚上呢只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里面互动哦，这是唯一的渠道。想要 CD 的朋友那就抓紧点赞吧。下一首歌来自陆飞文，嘉宾。 第几个冬季，今天是星期几，偶尔会想起你，你突如其来的简讯让我措手不及，愣住站在原地。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在傻傻前行，原来早已有人为你订做了嫁衣。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拿着细节一步一步走进搭进行不知的场地，可惜这是属于你的风景，而我只是嘉宾。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好久不见的你又演疏离，我受寒暄如此客气，何必要在他的面前刻意隐瞒我的世界有过你。不知不觉钟声响起，你守候在原地等待着他靠近，单膝跪地，钻戒缓缓戴进你的无名指里。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在傻傻清醒，原来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关系。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今天你装扮得格外美丽，这美也曾拥在怀里，可惜这是你和他的婚礼，而我只是嘉宾。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请祝福你，请原谅我不体面没出息，选择是悲与是喜，泪湿。 历尽忠诚眷属的人是你，而我只是嘉宾。我流尽了所有回忆来庆祝你的婚礼，却始终没有勇气祝福你。谢谢你送给我最后清醒，把自己还给我自己，还能够成为那个见证你们爱情的嘉宾。 来自陆飞文，嘉宾。看到了平常可能不太会来的一些朋友，欢迎你们，比如说像 Sway 啊，还有木聊啊等等。然后刚才大家说，诶，今天晚上的歌好像都很好听啊，我才发现原来大家是喜欢听这样比较新的歌曲。而且我觉得今天晚上也算是献给今晚的情歌吧，就是选了一些也是我很喜欢的。嗯，那就我们一起来欣赏。欢迎大家继续点赞，想要专辑的朋友继续点赞。再来说一下，今晚我们获得菲儿签名 CD 有两张，两个名额。那方式就是通过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点赞，那么点赞助力榜的前两位就是今晚的获奖者。截止时间到我们今天直播的上半时段结束，中间广告响起的那一刻就是结束的时候。然后大家获奖的朋友我会截图发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那第一名第二名获奖的朋友请把你们的地址，收获地址，这回是真的收获了，收获地址发悄悄话给我就可以了，加油。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点赞助力榜，现在是 Solus 第一位哈，不知道现在变没变，看一下。哦，没有变，我的天。第二位是我们的小富格，加油啊加油。第三位是新田，好吧，看看待会儿我们的榜单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继续听歌，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依然是一首很走心的情歌，来自孙盛希，少一点天分。我们不是在每一个方面都那么有天分，但有的时候努力也可以获得。 等几天就雨了，依旧还能活着，笑挫折，哭几回就忘了，就过了天空黑了。醒着，孤单总是会在这不离不弃陪伴着，最忠诚的不是爱，而是沉默的孤单。 爱上了一个错的人，谁醒着？ 少一点天分，这首歌来自孙盛希。在爱情当中，有的时候还真的拼天分，就是爱一个人呢，当然要全心全意的付出，可是经营一段感情，尤其是已经确定的一段关系，那我想多多少少还是需要我们用一点头脑和天分的。刚才看到笑出猪叫声，他说为什么没有老歌？今天晚上全是新歌吗？老歌在哪儿？老年人想听。好，我们一定要照顾到各个年龄层的方方面面。好了，今天呢还真的准备了老歌，所以接下来呢就满足一下想听老歌的朋友们，那就是哈林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让我一次爱个够，来自哈林。刚才是谁说的？哈林，永远的神。是的，我觉得他的歌呢，听完了就是畅快淋漓，因为呢，他总是把自己所有的情感都以最饱满的状态，展示了出来，唱了出来，表达了出来。所以这也是很多人爱他的原因吧。他的歌确实很棒。现在呢，我们的点赞依然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还有4分49秒，大家加油！看到白纸半张，现在已经是开始截图了啊！谢谢，这个有图有真相，第一名依然是 Solus， 虽然他说我快累死了，但是呢，确实是现在是一骑绝尘的存在。第二名呢，依然是我们的小富哥、小富格，第三名新田啊，大家也都看到了，所以加油吧！看看仅剩的几分钟会不会有逆转的局势呢？不过其实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啦。这个专辑呢，虽然说也很珍贵，但是以后我们也会有其他精美的礼物送给大家，所以也不在乎这一次，对不对？还有这个半个小时，12点一过，明天就立秋了。秋天，我们需要去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说贴秋膘，是不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吃，然后还有秋天，好像北京我觉得最好的季节应该就是秋天吧，很美，而且呢气候也很好，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我想秋天应该有很多人喜欢。那我们下周一就来聊聊秋天吧。不过还是提前跟大家说一下，立秋快乐。最后一首晚安曲来自杨丞琳，依然是非常温暖的一首歌，上半段的晚安曲哈。这个我们的点赞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待会儿我会截图发到我们的聊天室。青春住了谁？下半段我们的神秘嘉宾菲儿就要登场了。 翅膀甩开，光卷着午睡，反射一些不安，有过伤，有期待，累积几次挫败，勇气还在等待风吹来。曾经为了消失让世界毁坏，也曾为了爱整天傻笑发呆，想起来真奇怪， 除了谁改变我的姿态。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下半段我们的神秘嘉宾就要揭晓了，他们就是飞儿乐团。那这次携新专辑《钻石之心》来到我们的节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最近推出了全新的专辑，叫做 《钻石之心》。 没错，那我们第一波主打歌呢，就是《锦绣梦》。那这首歌让建老师来讲一下吧。 好，这首歌呢，其实是新国潮摇滚。那我们把很多的所谓的中国风，再融合很多的西洋摇滚乐的一些元素，包括像是阿琴的电吉他，我的这个电子合成乐器，跟国乐四大件，邦迪、二胡、琵琶、古筝，然后再加上韩瑞的一些京剧小转的一些唱腔，所以这首歌呢其实充满了很多画面跟想象力，所以呢我们叫它是新国潮摇滚哦。那在这首歌的 MV 呢，我觉得非常的特别，我们特别到了这个曾文水库，因为那时候刚好有一些旱灾的关系，所以很多人问我说，那个一大片很辽阔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其实那个就是在台湾拍摄的哦。对，那也很期待说大家在听到《锦绣梦》的时候呢，可以幻化很多的想象力，希望每个人呢都可以有你自己的锦绣梦，而且呢梦想成真。 看秋风似水客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下河东，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一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叹气向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雨季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叹气向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 守梦，千万种外面看不见，人生如风，潇洒挥个水墨，踏破空，爱上锦绣梦，莫笑我，滚滚红尘这种事，依然歌颂，残雪。 一首《锦绣梦》，《钻石之心》这一张专辑一共有十一首歌，那我觉得每一首表现的主题也都不一样。七夕就要到了，那有没有特别映衬这个节日的歌曲呢？ 那最近呢，其实在这个我们主打的歌曲呢，热播的歌曲就是《爱在蔓延时》。在这个我觉得暑假还是这个情人节的时刻呢，不管七夕呢，就是最浪漫的时刻了。那我相信《爱在蔓延时》这首歌很多有听过了，这首歌是一个非常浪漫而且非常温暖的一首情歌。其实过往 FR 的歌曲好像有点悲伤，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希望其实爱本来有很多种面向，尤其这次专辑叫《钻石之心》，就是你知道在结婚的时候一定会拿出什么钻戒嘛，那求婚的时候也会拿到钻戒，所以这次呢，我们也是环扣了主题，想说我们可以写一首情歌，让很多幸福的人或者渴望幸福的人能够来唱这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现在的排行榜成绩也非常好哦，希望大家谢谢大家喜欢。到 KTV 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练一练，男生女生可以一起唱 FI 的歌曲。好的，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呢，我们来听一首这个刚刚讲了半天的这首歌曲《爱在蔓延时》。如果你会唱，就跟着我们一起在线上一起唱吧。 笑容让心事重重， 瞬间快转的时空，多少恋人擦身过，谁召唤着我深藏的秘密别说。 爱的面孔始终温柔，心中祈求有个人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萤火， 对的 只是传说，一颗怦然心动， 一生天长地久，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 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 你是我的宇宙， 爱你无怨无忧守候。 爱的面孔， 爱的面孔 始终温柔， 始终温柔， 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 紧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 我的宇宙， 愿无忧守候。 够不够痛不痛，请你抱住我， 不用说我都懂。爱上你以后紧握住不放手，用一种执着飞蛾扑火。就像风多自由奔向你怀中，去歌颂去放纵最深的冲动。爱上你是我一生渴求。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萤火。 对的传说，你可怦然心动， 一生天长地久。 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 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是我的宇宙，爱你无怨无忧去守候。 爱在蔓延时，之前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播放过这首歌，的确是爱意满满，很适合七夕情人节来听。关于这张专辑制作过程，我听说好像并不是那么的顺利，尤其像建宁老师这样比较严苛的制作人，就更要力求完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其实这张专辑其实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蛮艰辛的，因为整个都在疫情的过程，从创作到录音的时候，我们常很多时候分隔两地。我还记得一开始是这个在录制的开始的时候是云录制啊，我们用透过网络的方式，但是录了一两首歌呢，其实我就跟阿庆说，哎，这样好像不行耶。对，因为其实我们是一个乐团，而且歌手跟制作人之间呢，如果是隔得很远的距离，其实很多细腻的情感无法去沟通。后来我们也毅然决然呢，就到了北京，然后呢去隔离，然后在那边待了半年，闭关自守，然后呢每天呢生活就是录音，然后做音乐编曲啊，那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打磨。但是我觉得后来初期的效果好，是每首歌呢我们其实都尽量的把它唱到一个我们认为心中最完美的一个境界，然后呢才继续下一首歌。所以这张专辑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历程。那专辑当中很多的歌呢，其实也跟我们的切身的经历有关，因为在感受到这个疫情的当中呢，会觉得说人类好像又突然变得很脆弱。以前大家觉得人类是万能的，但是你看遇到这样的一个天灾，好像我们什么都也做不了。对，所以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省思，那这些省思呢跟这些不管是省思也好鼓励也好，我们都幻化成一些创作。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你可以听到很多歌是抚慰人心的，那当然也有沮丧的时候，但也有励志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可以好好听这张专辑，应该可以找到你心中心目中的心情写照。 嗯，是的。那专辑中有一首歌恋恋，这是和 SNH48 Seven Senses 合作的。哎，这让大家都觉得很好奇，因为感觉好像这两个团并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平时也不会把你们联系在一起。那这次合作可以说是梦幻联动了，是什么契机促成你们这次合作呢？ 说到这首歌呢，其实我是有点心惊胆战的，毕竟因为学舞蹈 不是你的强项 对对对，作为一个肢体不协调新人来说真的好难好难好难，但是所幸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得到了大家的赞扬。看完 MV 的 同学呢也在跟我说，哎，好像你并没有自己口中说的那么不协调，那么僵硬嘛，得到了大家很多的夸奖，甚至呢还有女团来邀约想让我来加入。 哇，太棒了。这次能够跟 SH48 的这个 Seven Senses 合作，我觉得是蛮特别的。 对， 因为我们跟他音乐总监是很好的朋友，然后过往也就是有合作，但是因为那时候合作可能就是一些 OST 啊，或者是一些好朋友的聚会，但是没想到这次能够用就是音乐作品就是两组人马能够一起跳舞，然后是一起唱歌，甚至一起表演，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部分哈，老师。 对，那不管，我觉得因为音乐其实是没有界限的啦，其实现在很流行所谓的跨界跟融合嘛，其实像舞曲跟摇滚其实可以结合得这么好，这首歌一出来其实它排行榜就非常的高，因为很多喜欢舞曲的人也来听这首歌，喜欢摇滚的人也会觉得说，哎，这个歌也很摇滚啊。对啊，其实像这几年特别在日本有那种所谓的 candy rock， 对啊，所以说它其实是比较甜蜜的一个 rock， 因为摇滚乐不是只有他们嘶吼，但是早期摇滚乐的概念了。对，那现在摇滚乐已经分支成很多的分支，所以这首歌呢我觉得不管是视觉来说听觉来说都是一个上乘之作，那也希望大家喜欢去找找看看哦。那接下来呢就请大家听这首歌咯，恋恋。 身旁，晴天雨天都不打烊，我的爱专门敢只为你开张，不管快乐或是悲伤，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刚分开怎么又想得发慌， My love、yeah! 天天恋恋恋上你的时光，我就像这样赖在你身旁，迎着风幸福像天边的灯火，天天恋恋恋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在心中滋养，那是爱情最美的模样。爱是可乐不加糖，充满元气不缺氧，再无聊的笑话人要麻烦不冷场，就像是鱼和熊掌，我们最松飞的担当，我的美只有你最懂的欣赏，不管甜蜜或是沮丧，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告白白怎么又想打电话，像天边的灯火，天天恋恋恋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在心中滋养，那是爱情最美的模样。天天恋恋恋上你的时光，我就像这样赖在幸福像天边的空霜，天天恋恋恋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在心中滋养，那是爱情最美的模样，我们最美的模样，最美的模样。 不一样的感觉，一首恋恋充满了甜蜜青春的朝气。这张专辑呢名叫钻石之心，当然少不了同名的主打歌了哈。那我们来说说这首同名主打歌钻石之心吧。 相信听过的朋友们呢都已经感觉哇，这首歌好像 key 是确实蛮高的，然后它又是很炸裂、很爆炸、很 rock， 非常 rock 的一首歌。当时其实就有人来问我说，哎，莉莉亚，我发现你的音域真的蛮高的，这么炸的一首歌，好像突然发现了你的声音更加有穿透力，你可以在有这么多配器的情况下可以把你的声音也同时穿透出来。那就取决于当时老师他们是跟我说，这么多配器的情况下你要怎么去表达你自己，就是要融合你自己的演唱经验，同时你要用心的去感受那个歌词，奋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你要奋力。我们老师当时是跟我说，其实你在录音室录一首歌的时候，你不用在意你的音准啊，或者是说有没有破音啊，其实我们主要的是你的情感一定要表达到位，你要让大家能听得出来你在这首歌当中的感受。所以当时其实录完这首歌，我是觉得我好像有一种钻石一般闪耀的感觉，这是我的自夸啦，但是好像大家的也都有在夸奖我，所以推荐大家听《钻石之心》。 指缝间停格，那瞳孔渲染红色，当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躯壳，人生的莫测，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空气稀薄包围着，无声无惧的挽歌，我愿为你固执的守着，奋力去做，奋力的去爱着，放纵了去快乐，剩下这颗放肆的心还继续活着，就算累伤了，孤注一掷脉搏都不要了，想做是真心永恒，永恒。 吹不散的离合，思念的出格，我站着一担子的的挫折，我不信无尽天责， 当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躯壳，痛并快乐着，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奋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这颗放肆的心还继续活着，就算累伤了，孤注一掷脉搏都不要了， 钻石之心。这首主打歌非常的大气，而且制作精良，还是一如既往的展现了咱们飞儿乐团的水准哈。 时间过得很快，又要到该说晚安了。今天非常辛苦菲儿从早到晚做客我们的九七四，给听众朋友带来这么多的好歌。那最后我们来说说接下来有没有哪些活动或者是新专辑的一些计划安排呢？ 那这张专辑呢其实已经发行了，那也有很多的歌曲呢相信大家都非常喜欢。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暂时没有办法跟大家见面，但是呢之后呢等到这个慢慢解封以后呢，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机会跟大家见面，不管是签唱会也好，演唱会也好。那也期待呢大家在工作之余或是生活之余呢，可以多听我们的歌，去体会我们的歌词跟我们每首歌要表达的意境。 FR 的音乐呢会永远陪伴着大家。 做完第九张专辑，很多人就问说什么时候做第十，什么叫做第十一？好 ，OK， 那也希望我们能够不断的创作下去，只要有好的想法， 没错。 我觉得 FR 我们不缺音乐，但是我们希望有好的作品。 对， 那也希望大家，我们也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 最后带来一首《僵尸之爱》，期待跟大家再次见面哦， 拜拜。 好的，也再次感谢菲儿，也祝你们未来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跟大家见面。那我们就在这首《僵尸之爱》中入梦吧。周末快乐，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 爱冰冷的躺在时间的胸怀，在落幕前的留白，还有何关爱？爱转身的背影，离中的告白，该写怎样的语言，僵尸之爱。我在最后一场拥抱没留一丝遗憾，就像天空感谢飞鸟曾存在。僵尸之爱，原谅我让你离开，有一天时间和解了加害与被害，僵尸却的人苟延了拯救，快快来，在一朵彼岸花开，我就能够接住你，把痛解开。爱转身的背影，林中的告白，该写怎样的语言，僵尸之爱。 找寻我们的残骸，给僵尸吃。